你好，我是刘超。又一次啊，时隔五个多月，趣谈Linux操作系统的专栏呢，终于要结束了。之所以这里说终于两个字呢，是因为这门课呀，实在是太硬核了。写作的时候啊，几乎每篇文章都超级长。齐格时间啊，他本来的要求是每篇3000字左右，而这个专栏呢，差不多每篇都要6000字左右。我之前规划好的很多主题本来都要写一篇，最后都变成了上中下3篇。最终呢，在我十分搂着的情况下呢，这个专栏从最初计划的52篇扩展到了67篇。说实话，写这个专栏，我觉得我自身都实现了一定的升华，在其中呢，真的也产生了非常多的感悟，在这里呢，给你分享一下。第一，永远敬畏基础，坚持不懈，持续深耕。当几个时间啊，想让我再写一个基础知识专栏的时候，我很快就想到了 Linux 操作系统。毕竟我平时几乎天天和 Linux 操作系统打交道，安装啊、运维、调优，从操作到内核原理，从来没有放下过。按理说，写一个专栏去谈一下，应该没啥问题。于是啊，我就很快构建了一个创业公司的这个故事大纲，和编辑呢做好了课程设计，写出了各节的标题，觉得呢不用太长就能写得清楚。刚开始啊，写前几篇的时候啊，还没有涉及到内核代码的解读，感觉一切都是可控的，该说原理说原理，该讲故事讲故事。可是真到了后面硬核的内核代码部分呢，我发现写起来和想起来完全是两回事。我个人啊是特别喜欢读优秀的开源软件代码的，从中呢可以学习其中的原理。我一度认为只要是给我代码看，我还能搞不定原理。毕竟啊，自己原来也跟过内核代码的流程，写专栏呢按说应该驾轻就熟，但是我发现内核代码的变化它超出了我的想象，我自己啊也迷失在代码的汪洋大海里面了。内核代码的分析啊，特别像走迷宫通关，有时候啊你觉得自己进入一个房间，左看右看啊，也就这么多内容了，刚刚欣喜一把，突然就发现角落里面有个门，打开以后呢，很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房间。最终呢，你就算通了关，你也没有办法保证你能够看到整个全貌。这不由得让我对 Linux 内核更加的敬畏，也对技术啊更加的敬畏。任何一个开源软件以当前快速迭代的这个速度，如果说3年没碰啊，那肯定是面目全非；如果5年没碰啊，你就当不懂就行了。所以说啊，对于开源软件，千万不要能用就好，完全不管原理。那些面试官呢，问你这些开源软件背后的机制啊，他也不是故意刁难你，也不是说要面试造航母，上班拧螺丝。因为在大规模复杂的场景下，无论如何重视基座的稳定性都是不过分的。永远敬畏技术，永远别轻视技术。你如果轻视他呢，他就会在那里静静的看着你，直到在某一个时刻呢，给你当头一棒。而且呢，这一个时刻他要是来得越晚，这一棒就会打得越狠，打得你爬不起来。在工作中，当架构的系统因为长期忽略技术被打倒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期盼有一个像电视剧里面的老中医，哪怕你一生都不爱惜身体，他也能一副药妙手回春。其实啊，这个世界上哪有风清扬，令狐冲走投无路被他指点几招就能秒杀田伯光，哪有这么好事啊。做技术啊，就应该向郭靖练习功夫，先练个18年的马步，然后再一掌一掌的劈下去。第二，对自己狠一点，发现呢还是有潜力可挖。写这个专栏啊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我很庆幸我自己呢还是咬着牙呢把它完成了。我不敢保证这个专栏一定是最全面的，也不敢保证里面一定是毫无纰漏的，但是我敢说专栏的每一节的论述啊，我都是有作证和凭据的。因为啊，我除了看代码还看了大量的参考书，我在云盘里面专门建立了一个单独的文件夹，里面放我平时写专栏的参考资料，方便随时的查询。有时候啊，为了弄清楚一个知识点的内容，就像打开迷宫的那扇门一样，发现里边并不是一个房间，而是一片草原，需要看几本书才能搞定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看呗，不服就干呗。于是啊，磕磕绊绊坚持写完整个专栏。当我再次打开那个文件夹的时候啊，我发现我竟然看了这么多的书，数了一下总共32本，我这里列了一下，也骄傲一把。现在你如果再问我说操作系统啊有这么多人在讲，学你这个专栏还有啥用，我可以自豪的说，我呀 也没有做什么原创的事情。你也可以同样选择将上面的书啊都看完，然后呢对着代码呢自己去解读。当然还是推荐你看我的专栏了。当然了，很多读者留言说读这个专栏啊非常的吃力，很难坚持下去。我想说的是，别轻言放弃，逼自己一把，就像我逼自己咬牙看上面的那些书一样，你会发现自己潜力无穷。当然逼自己啊也是要讲究方法的。如果你基础啊比较好，你可以在上下班的路上呢听一听，作为复习和巩固。对于真正的解析流程和数据结构的那些章节呢，还是建议你坐下来拿着笔记边记边读。对于里面的程序啊还有客户练习题也不要偷懒，建议你全部做一下，这样呢才会有上手的感觉。一遍看不懂呢那就多看几遍。我这里啊推荐一种方式，你可以啊先从头到尾的看一遍，看到总结的部分以后呢，一般总结部分会有一张图，把这张总结的图啊拿出来，每一节啊都打印成一张纸，然后呢对着流程啊从头再看一遍，然后呢把这些纸呢订成一个手册，这样呢就会好很多。每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想一想，这门课啊一共也就60节，也一共就60个图，啃下来这些就能够掌握操作系统了，也不算难吧。你看我都逼了自己一把，激发出来了一点潜力，写完了这个巨硬核的专栏，你要不要也逼自己一把？加油，愿我们能一起